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Chin goes in and her knuckles they drag on the floor. Those aren't the words. There are children present. Her hair is like a briar. She stands in a bow-legged stance. And if I weren't so ugly, she'd possiblygive me a chance. 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听电影音乐，又是一个周三的到来，而今天也是4月4号，让我们用音乐来缅怀纪念吧。 The rest of the world may follow the rules, but I must follow my heart. You know that feeling? Like there's a song in the air and it's playing just for you. 这是电影 Coco， 从去年到今年不知道播了多少次，剧中的很多音乐都是怀念着亲人，大家都充满着那样的爱。无论是不同版本的 Remember Me， 都带来不同的感受。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摇篮曲风格的 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say goodbye, Remember Me. Don't let it make you cry, For even if I'm far away, I hold you in my heart. I sing a secret song to you each night we are apart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travel far, remember me. Each time you hear a sad guitar, know that I'm with you the only way that I can be. Until you're in my arms again, remember me. 这是 Coco 的爸爸唱给 Coco 的，音乐中都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爱，也许在剧中最感动的是这一段吧。 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say goodbye, Remember me. Don't let it make you cry, For even if I'm far away, I hold you in my heart. I sing a secret song to you each night we are apart. 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travel far. Remember me each time you hear a sad guitar. Know that I'm with you the only way that I can be. Until you're in my arms again, remember me. 希望用音乐的方式来怀念我们的先人，逝去的亲人、朋友、家人，想想他们生前的那种状态，那种生机勃勃的状态，所以音乐中不免多了一些令人朦胧的、难以忘怀的爱。来看看吧，在今天各位好朋友的签到，谢谢胡雪弟一开始的问候，是这两天嗓子不太好，乍暖还寒的天气，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保重，大家要穿衣保暖。还有会飞的老马你好，还有汪我爱钢琴，嘿，野孩子乖乖，遗忘，遗忘你的名字跟我们一开始听到的电影 Coco 的感觉正相反，我们是要记住，我们是要遗忘。遗忘什么呢？为什么叫这个名字？突然想到了，在丹麦的你，一切都还好吗？来看看二班的各位好朋友的签到，花板、爱乐、立本、灯心荣你好，还有彭虫、蒋河山人、云清秀、金美美，还有 Aaron、青云飘然、小鱼娘、橘子先生。这里我们听到的也是一段怀念的爱的音乐，选自电影Up, 飞屋环游。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在刚才的内容中，本来今天呢想给大家带来电影《入殓师》当中的音乐，可能刚才的 CD 不太好，所以呢在明天节目当中吧再给大家带来。明天也正是4月5号清明节。我们一边听着电影音乐，一边呢今天也是非常的冷，倒春寒，所以呢在这些音乐当中，我们既可以缅怀，也可以感受电影当中的很多美好的情节。比方说这一段爱的主题，选自电影《新天堂影院》，作曲是莫里康内。每当听到这段音乐的时候，我都想起这句话，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会有一些非凡意义的人事物，也许你以为他们会被岁月渐渐淡忘，但是突然有一天，就在那一刹那，你也许会因为一部电影、一段音乐触动你内心最深处的回忆，也总有一种力量可以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部作品让我们看见自己，总有一段音乐让我们思绪万千，总有一段回忆让我们刻骨铭心。这里我们听到的是天堂电影院当中的那段爱的主题，在电影当中多多看到了、收到了阿尔弗雷多留给他的各种关于小时候看到的那些电影演技的那些接吻的镜头、爱的镜头，他感慨万千，而这些影像就汇集成了这段音乐，也许也汇集成了你的思绪，也许你在其中也看见了自己。 薰衣草中的女人，也是一部关于爱的回忆的电影，无论是哪种爱。所以我刚才也是突发奇想，在新天堂语念当中，阿尔弗雷多给多多剪辑成了一段一段爱的，汇成了一部影片。那今天呢，我们也用爱的这些音乐，这些回忆汇成一期节目，这些都是我们看过的影像。而英国知名配乐作曲家奈哲海斯，同时也是皇家莎士比亚公司的专属作曲家与音乐总监，他为这部电影《薰衣草中的女人》创作了音乐，音乐中呈现了静谧与深情，音乐中这样的音乐一定可以打动你的心。刚才也看到了遗忘的回信，说在异国的我们很怀念北京的生活，只有音乐相伴才感觉不到我在千里之外。那就听到这些爱的音乐，让我们构成共同的回忆吧。是爱美丽，也许你听多了就不再走心了，有些事情就是这样，听多了看多了经过多了，也许是吃多了，让你最爱的一件事也许都觉得平淡无奇，当你隔了很久再次感受到的时候，就感觉不一样了。轻云飘然，不要难过，音乐中可以抚慰我们的心嘛，所以带来一首有爱的，有色彩的，也有回忆的一段音乐，大家很熟悉，天使爱美丽。彭程说了，说音乐是最能触动心弦的，在阴雨的天气里，在清明节即将到来之际，听着爱的音乐也不由得泪流满面。剩下的是他私人的情感，

张一山看到穿山甲玩偶坦言神还原了自己的手绘作品，而奶爸吴尊面对人形铁甲玩偶萌心大发，忍不住表达喜爱之情。爱奇艺偶像练习生近日在京举办了第一场20强的线下爱奇艺 VIP 千人粉丝见面会，练习生们不仅现场演绎了主题曲，还通过重新分组把舞台上的经典节目进行了重演，一圆全民制作人们的心愿，最近距离地接触他们喜欢的练习生。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下午3点和你一起唱，4点战马能量音乐，5点娱乐最王牌，晚7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4。 音乐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叫做奔放的旋律，而在电影当中又再次选用了这首曲子进行了重新的编配。一部也是缅怀自己爱人的电影，无论是故事音乐都非常经典。影片通过流畅的叙述，把一个浪漫凄美的爱情故事演绎得荡气回肠，催人泪下。而且可以说这部电影当中音乐肯定是点睛之笔，与影片当中的故事完美结合。音乐可以让我们超越精神，在音乐中让我们回望从前，也和你的爱相遇吧。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我是古月。 刚刚我们听到是电影《放牛班的春天》，从奔放的旋律到《放牛班的春天》，其实电影中的情感是完全不同的。无论是恋人之间的爱，还是老师对学生无私的爱，爱各不相同，但是带来的情愫却是相同的。我希望爱和回忆就像这部影片本身带来的意义一样，我们想到的不是沉闷，想到的不是伤感，而是一部轻松愉悦，给人带来实实在在艺术享受的电影。而希望对你的怀念，也希望它能够不压抑深沉，而是想着曾经的那些美好吧。还有影片当中有很多活泼亲爱的轻快的一些情节，换一种情绪吧，让我们走出伤感的气氛。同样的爱，不同的感觉。印象中这是唯一一集结婚的007当中的音乐了，选自女王秘史。 Time enough for life to unfold all the precious things love has in store. We have all the love in the world. If that's all we have, you will find.Nothing more. Every step of the way will find us with the cares of the world far behind us. We have allTime in the world just for love, nothing more, nothing less, only love.Nothing more, nothing less, only 流行。 这里我们听到的是西部往事当中的音乐，这段主题有很多的版本，我为你带来这个版本是钢琴版本的，加上了人声，这个版本好像比较淡然，比起其他的版本来说，或者出现了不同的主题来说，它好像更加超然一些。西部往事也是莫里康内为影片这段配的音乐，曲调非常的感人，音乐也质朴流畅，极富歌唱性。我想在音乐中，我们有回忆，也不只有回忆，还是感受它的美好吧。无论是回忆，也还是音乐。 赶快回来，赶快融入到现代当中，融入到生活当中，否则担心你的情绪回不来呢。有时候真的是这样，有时候你以为时间会冲淡一切，总会有一天某些人事包括音乐，尤其是音乐，可能还有味道，又或是电影，所以一下子会让你有一种感觉袭上心头。换一种音乐，来点小爵士，同样也选自莫内康内的《海上钢琴师》当中的一段1900的演奏。是电影当中的经典桥段，也是我们经常会听到的。《海上钢琴师》当中，1900当时接受唱片公司的录音，随手弹了一段。突然，他看到了一位姑娘，这位姑娘是他一见倾心的，于是又是一段爱的主题，就这样诞生了。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今天古典流行为你带来的是电影音乐。节目到这里，古月感谢的收听，欢迎收听下面的和你一起唱，让我们明天再见。 创军人荣耀，祝世界和平。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将于2019年10月18日至27日在中国武汉举办。军运会会歌及主题推广曲有奖征集火热进行中，详情请见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官方网站。